你喜欢学中文吗？你喜欢吃中国菜吗？你好，这里是中文播客，我是朱琪。 大家好，我是康妮。 哎，那这样一问就知道今天我们要聊聊和吃有关的话题了啊。 对， 那具体的说呢，就是咱们中国有八大菜系。 对，哪八大菜系呢？听听我们的播客就知道了 啊。是的，总要卖关子，而且这个是挑战大家的题目。我们的用心就是说想让你对应一下这个地名的简称和全称。 对， 而且中国很多地方这个地名啊，就是省份被简化为一个字，那这一个字呢，很多时候是这个地方古时候的一个名称啊。所以也请大家留意一下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要讲讲川菜和湘菜，它的区别在哪儿？其实湘就是我们说到的简称啊，先不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在哪儿。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，因为我们对话里面呢举了好几个例子，就是这八大菜系里面具体的这种代表菜，那都有哪些呢？请你留意收听。那我们赶快来看今天的词语。 第一个词语呢与我们今天的做菜没有什么关系。它是过五关斩六将。 它是什么意思呢？ 它是说克服种种的困难。 那很多时候是说比赛啊，或者要淘汰很多人，对吧？ 对， 竞争的意味非常浓厚。 对，这个成语呢是来自三国演义的。它是说关羽过五关斩六将这样一个故事。 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对话当中呢？就是因为今天的对话是一个美食节目，对吧？然后两个人是在像这个比赛。 对， 然后前面都是淘汰了很多的对手，是过五关斩六将来到今天的节目的啊。好，接下来一个词语是成语吗？ 对，它是不可小觑。 不可小觑。 对，觑这个读音要注意一下。 对，这个字其实蛮难写的，而且平时也不常见。 对 吧？ 觑的意思呢是说偷偷的看，不可小觑呢是说不可以小看。 哦，你不可以小看我的实力，你不可以瞧不起我，低估我啊。哎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字，嗜，嗜好的嗜。 嗜的意思呢是说特别喜欢，特别喜爱。 我非常是这件事， 喝酒是我的嗜好。 对，其实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啊不太使用做动词， 单独做是不太常用。 比较书面的一个词啊。是。好，再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，哎呀， 终于和吃有关的成语。 对，而且是很软的东西啊。因为 叫做入口即化。 这个化就是融化的意思，是吧？ 吃进嘴巴里马上就融化掉了。这个成语通常拿来形容菜非常好吃，非常爽滑。 哎，对，比较软的啊。 对， 再接下来得心应手。 那么得心应手的意思呢是心里怎么想的手就能怎么做。那么它也用来比喻技术非常的熟练，或者做事情非常顺利。比如说他是学表演的，那么他演起戏来当然得心应手。 好的，再看看生猛。生猛。 生猛是说活蹦乱跳。 有人形容这个中国的八十后啊，就是很生猛的一群人，是吧？活蹦乱跳，充满精力的。 对， 哦，现在应该是九零后了。 对， 这个食物呢，讲到生猛就会想到海鲜了。 哎，对， 就是， 生猛海鲜， 没错，活蹦乱跳的。再接下来一个食补，食补 以食物的方式来补充。 那这个补就是咱们中国人对吃的研究啊，什么吃什么补什么啦，或者每一个季节要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，是吧？总之就是让你更加健康的啊，这种补，通过食材，这个叫做食补。通常食补要吃的东西还蛮恐怖的， 而且都是非常有营养的。 哎，再接下来的词，白热化，白热化。 这个词和比赛有关，它是说比赛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。 就是形容很激烈，对吧？进入白热化。好的，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个山珍海味。山珍海味。哎，康妮，这个词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因为海味就是海鲜，海里的， 海里的东西。 对，那么这个山珍指的都是什么呢？ 山上的一些东西，陆地上的。 对，通常我们就说到什么蘑菇啊，就是菌类，对吧？菌菇这些比较值钱的东西，山珍海味。 而且还有一些动物吧。 没错，总而言之，山珍海味形容的是比较好的，高级的这些食材， 非常珍贵的。比如说像鲍鱼、鱼翅。 还有什么鹿茸啊、山珍，对吧？ 对， 有这些东西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来熬制它。熬制， 熬制是说用小火慢慢的做。 嗯，通常好像中药我们也说要慢慢熬出来， 对 吧？或者汤、啊， 越熬越补。 对，要非常有耐心。好的，那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成语，炉火纯青。那炉火纯青的意思是什么呢？ 炉火纯青是说道士炼丹炼到了炉里发出纯青色的火焰，那么就算成功了。他也就是说功夫啊、技术啊达到了非常完美非常高超的境界。 好，那赶快听一下今天美味的对话。 欢迎收看天下美食，我们的两位美食家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，来到今天的节目。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，不过不同地区的人对吃都有自己特别的讲究，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考考两位对中国八大菜系有多了解。来，欢迎两位。 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张明辉，请支持我。 观众朋友们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徐玲，最爱美食，请你们支持我，耶、yeah! 好，比赛现在开始，知道答案的马上按抢答器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八大菜系是哪八大？ 鲁菜、川菜、湘菜、粤菜、闽菜、苏菜、浙菜和徽菜。 完全正确。徐玲的实力不可小觑啊，张明辉加油。下一个问题，我们评判美食的黄金标准是色、香、味，请问哪一个菜系被公认在这三方面做到了极致？ 川菜，它料多、麻辣、鲜香，一道菜平均要动用不下十种调味料，所以色、香、味都是最突出的，而且在烹饪方面也不断创新，所以这几年风靡全国。 完全正确，加一分。看来我们的选手互不相让，来看下一个问题。既然说到辣，那湖南菜有什么特色呢？ 川菜是麻辣，湘菜则是咸辣、酸辣，经常使用烟熏的食物做配料。 看来张明辉对辣情有独钟，回答正确，再加一分。徐林虽然稍稍落后，但是别泄气，请听下一个问题。请问哪个菜系味道和用料浓厚，是葱蒜，并且以海鲜为主料，另外还要说出一道代表菜。 当然是我的家乡菜鲁菜，名菜是葱烧海参，特别鲜美，入口即化，大家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。 山东姑娘答这道题是得心应手，加一分。我们的比赛越来越激烈了，哪一个菜系的特色是以生猛食材为主，注重煲汤和食补，味道清淡又不失鲜美？ 广东菜。 哎呀，两个人同时回答，难分上下。那谁能再说出粤菜的一个特色？ 烧腊、烧鸭、烤乳鸽、腊肠都是名菜。 完全正确。徐玲后来居上，现在请比较浙江、江苏菜的差异。 他们的口味都比较清爽，喜欢用糖调味，也使用很多河鲜。江苏菜更加重视汤头和刀工，比如扬州干丝，而且还有很多炖菜。浙江菜则比较爽滑，偏重小炒。 张明辉回答得很全面。我们的比赛也进入白热化了，徐玲只落后一分，要加紧赶上。张明辉也不要松懈。好，请问佛跳墙是哪里的名菜？怎么制作？ 是福建菜，用料都是最顶级的山珍海味，包括鲍鱼、鱼翅，用小火慢慢熬制，传说是人间第一鲜美，连和尚都挡不住诱惑要来品尝。 正确。现在是今天比赛最后一道也是最关键的题目，听好了，请说出安徽菜的主要地域影响还有三个特点，并且说出一道名菜。 主要影响是皖南、沿淮江，特点是农家家常口味，重色、重油、重火候，擅长烧炖，名菜是黄山炖鸡。 回答正确。徐玲，你就是这期天下美食的美食状元， 恭喜。听说你做菜的手艺也是炉火纯青，张明辉，很遗憾，下次再努力。 哎呀，是不是口水直流啊？ 对啊， 我们赶快来解答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哪八大菜系啊？哎，考你都有哪些呢？ 首先呢是鲁菜。 哦，这个鲁就是我们说到简称和全称不一样的一个地方，它指的是山东，对吧？ 对，山东菜。 没错，在我们今天对话后面也讲到了这个鲁菜，然后呢主持人又说啊，山东姑娘答这题非常得心应手， 对， 所以你也应该知道这个鲁就是代表山东啊，古时候这个叫鲁国， 对 吧？ 嗯， 齐鲁大地啊，鲁菜。那还有一个是 川菜， 四川，这个很容易， 这个很简单。 对，那湘菜是指的哪里呢？ 湘南， 湖南啊。还有一个粤菜， 粤菜应该是广东。 所以这个广东话还有一个叫法就是粤语。还有闽菜，闽菜。 闽菜是福建菜， 闽是福建啊。那么苏菜，苏是哪里呢？ 江苏一带 啊。浙菜， 浙江。 那最后一个徽菜， 徽菜就是安徽。 没错。那其实安徽呢，还有一个叫法就是皖，简称皖啊。 对。 所以我们对话最后面说到，这个徽菜主要的影响是皖南，就是 安徽 南 部这一带。 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看川菜和湘菜在辣上面有哪些区别啊？川菜是麻辣，里面花椒特别多。 那么湘菜呢是咸辣和酸辣。 而且还经常用一些烟熏的食物做配料啊，和这个地域啊气候都有很大的关系。 对， 很潮湿，东西容易坏，所以就得把它这个烟熏风干。 对， 两种都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，特别川菜是非常受欢迎的啊。 而且近几年来特别风靡吧。 是的，就是真正很有实力的两个菜系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来点实的东西。我们对话里面举了哪一些地方名菜？第一道名菜是什么呢？ 葱烧海参。 葱烧海参，那海参就是烧得好，非常软的，入口即化啊。然后上面呢有很多很多的大葱。其实山东菜里面用到蛮多葱和蒜的。 对， 啊， 他们特别喜欢吃葱。 味很重的。好，那再接下来，哎呀，都是我们两个非常喜欢吃的 粤菜。 是，然后里面有 著名的有烧鸭、烤乳鸽、腊肠。 对啊，上一次和康妮出去吃饭，我们点了一个烧腊拼盘，对吧？里面这些东西都有， 特别好吃。 是，味道呢很浓厚，而且烧的这个外脆里嫩啊，所以 特别入味。 所以这个粤菜啊烧腊是非常精华的，而且他们小炒啊点心也很好吃啊。那再接下来，哎呀，是我们两个蛮熟悉的一个菜了啊。 这道菜呢是扬州干丝。 扬州干丝，其实在上海的很多饭店啊，因为上海是移民城市嘛，所以说上海菜呢其实是综合了江苏菜、浙江菜的影响。 对， 很多上海的饭店也有这道扬州干丝。然后它是非常考刀工的啊， 切得很细。 对，就是把那个比较硬的豆腐啊一根一根切到像线那么细，可以穿过一根针的针眼。所以是非常用心的一道菜啊，浸在汤里面的扬州干丝。那还有一个也是汤汤水水的菜，但是非常昂贵，就是佛跳墙。 对，我没有吃过这道菜。 我也没吃过。今年加薪了以后我们两个去吃一罐佛跳墙。它是这个闽菜的代表作， 它里面就是有山珍海味了。 对啊，鲍鱼啊、鱼翅，反正最贵的东西里面都有。 天上飞的、地上走的，还有海里游的。 是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间美味呢，连和尚都挡不住要来品尝啊。其实它这个名字，有人说是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，和尚就忍不住了，虽然不能吃荤的嘛，但闻到那么香，他也就爬过了寺庙的墙，来吃， 出来偷吃。 对，也有人说这就是当时人们起的一个名字吧，就是来宣传自己这个菜的鲜美啊。佛跳墙。好的，再有一道是 黄山炖鸡。 那这个肯定是安徽菜的代表了。 对 啊，

哎，康妮，你是浙江人啊，发现今天我们形容的这个浙江菜的特色和你家乡的不一样，是吧？ 对，非常不一样，应该。 咱们怎么说浙江菜呢？今天 咱们说的浙江菜，它是比较清淡的。 可是你说你家乡的是又咸又辣， 对，口味很重。我们那边， 我记得还有一次课文里面你说过是四省交界，是吧？ 啊，对， 有什么福建、 安徽、浙江。 哦，怪不得口味是那么丰富的呢。 对，可能是四省的菜都有一点点靠边。 没错，那么你喜欢哪一种菜肴呢？或者哪一个菜系呢？到 ChinesePark.com 来告诉我们。哎，而且也很想知道一下哦，你们国家的这个菜肴，对吧？你们有没有什么几大菜系？ 对， 我觉得中国人是特别喜欢做几大几大的，中国人美国人都喜欢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课程就到这里，中文播客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